千金替大驾，风帆醉，可怜北人迟呀，红泪滔滔，盼佳期。数不尽黄昏，轻答浣游国痴，情中啊，王妃，青草愿意儿传书，地界有情人臣，恩眷属。